第45集《黑暗之门》。联盟花了一个星期才来到卡德加所说的叫做悲伤沼泽的地方，他们本来可以走得更快一些，但是图拉扬告诫他的士兵们现在还不要赶上那些兽人，他们首先要知道传送门在哪儿，然后他们才能发起进攻。洛萨的牺牲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但这也激励了他们，那些本已疲惫不堪的士兵们现在变得专注坚毅而果决，他们都将洛萨的牺牲当作切身之恨，并且立志要为他复仇。他们也都接受了图拉扬作为洛萨选中的继承人，特别是那些跟着他往返于奎尔萨拉斯的士兵们。穿越沼泽地困难而且令人不快，但是没有人大声抱怨，他们的斥候一直关注并及时汇报着兽人的动向，让联盟军队可以慢速行军而无需担心跟丢目标。残余的部落犹如一团散沙，虽然他们行进的方向一致，但并没有集结在一起行军，只是三两成群的各自逃窜。图拉扬只希望他们能一直这样，他猜想那个部落的首领毁灭之锤为了保护黑暗之门而留下了一支部队和指挥官，如果那名首领足够强大，他就能将这些兽人溃军和已经拥有的士兵们重新组织成一支强大的战力。图拉扬警告过他的副官们，让士兵们保持警惕，不要松懈，认为这场战斗会很简单，可能会导致他们所有人送命。他们在沼泽里又花了一个星期，最终到达了一个叫做黑色沼泽的地方，不过这里的情况让卡德加也大吃一惊。 我不明白，这里本该都是沼泽，这里应当和我们之前走的地方一样潮湿肮脏，散发着臭气，但现在这里都是坚硬的红色石头，这肯定有问题。 这看起来是因为被大火烧过。 他们身边站着的矮人布莱恩同虚开口说道，矮人们坚持跟着他们踏上剩余的征途。图拉扬很高兴于他们所提供的帮助，也高兴于有他们陪伴。他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这两兄弟，无论是他们大大咧咧的乐观性格，还是他们在战斗、美酒和家人上有着相同的品味。两兄弟之中，布莱恩显然是更加博学的那个。当大家都在谈论平常的话题时，他和卡德加一连几晚都在谈论晦涩的文本。所有铁卢堡的矮人都对岩石和宝石有着敏锐的直觉，所以当布莱恩认不出他们脚下的岩石时，他们有些不安，甚至还要更加严重。 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火能烧成这样，并且烧出这么大一片区域，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不幸的是我见过，但不是在这个世界。 你知道你的名字在矮人语里是什么意思吧，小伙子？意思是信任，所以我们信任你，等你准备好了再告诉我们吧。 好吧，至少这肯定和兽人们有关，而且走在石头上追击他们比要走过更多沼泽地要好得多，所以我也不反对改变一下环境。 其他人点着头，虽然卡德加仍然看起来若有所思，他们重新上马继续前进。几天之后的夜里，卡德加从篝火上抬起视线，突然开口说出他的忧虑。 我觉得我们有麻烦了，我和其他法师商量过了，我认为我们知晓了这里变化的原因，就是黑暗之门本身，它的存在会影响我们的世界，首先从它周围的土地开始，而且我想这会蔓延开来。 为什么这个门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我需要亲眼看过才能确定，但我猜这道传送门连接了两个世界，我们的世界和兽人的家乡德拉诺，而这连接并不仅仅形成了一道桥梁，其中的什么正在把两个世界融合到一起，至少是在门口附近。 他们的世界是由红石头构成的？ 不完全是，不久之前我看到过德拉诺的幻象，我所看到的是一片荒凉，有着与这里相似的大地，那里几乎没有生命存活，仿佛自然本身已经被抹去了。我想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法术污染了土地本身，那种污染再通过这道传送门蔓延过来，而每次兽人们在这里使用他们的魔法，情况就会更加恶化。 那么这就是又一个我们要摧毁这道门的理由，而且越快越好。 没错，我同意，越快越好。 报告，兽人们都躲进了正前方一座大峡谷里，峡谷中央有个像门一样的东西。 通知部队，我们立刻进攻。 又过了三天，赤后回来报告说，兽人们已经停止了移动，他们发现了一个像门一样的东西。卡德加再次惊叹于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导致图拉扬所发生的改变，图拉扬变得更加果决，更加威严，也更加自信。他已经从一个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变成了久经沙场的战士和经验丰富的指挥官。而且自从洛萨牺牲之后，他身上还有另一种气质，给人平静、睿智，甚至是威严的感觉。乌瑟尔和其他圣骑士们也有类似的气质，但他们更加超脱疏远，仿佛他们已经超越了这个世界的存在。图拉扬看起来更加脚踏实地，与周围的环境更加协调，这是一种卡德加不了解的魔力，但他对此十分尊重。魔法师的法术旨在操纵元素与其他力量，而图拉扬则不去控制任何东西，而是将自己向这些力量敞开，汲取他们的能量。与法师相比，操纵的更少，但是更加微妙。士兵们已经准备就绪，他们牵着他们的马匹慢速前进，这样在坚硬的红色石地上发出的声音可以更小。地面先是微微隆起，然后陡然向下形成了一个深谷，山谷的另一侧是甚至更高的岩壁。正如赤后所报告的，在山谷的中央矗立着一座巨大的门，这道门并非依托在任何城墙或建筑上，而是独立的一座。卡德加看清这扇门的全貌的时候，倒出了一口凉气。黑暗之门足足有100尺高，宽度也大致如此，是由某种灰绿色的岩石雕成。大门的两侧刻着粗糙的漩涡状花纹，每处花纹都环绕着一枚怒目而视的骷髅头。大门外侧是两根诡异的扭曲着的倒钩，中央门梁下方的边缘有一些粗糙的纹饰，但是上方朴素的没有任何装饰。四级宽阔的台阶通向闪耀着绿色与黑色的光芒，由于充满能量而发出爆响的传送门。卡德加感觉这是一个漩涡，向外辐射着能量，还给人一种似乎是遥远距离的奇怪感觉。他还能感觉到这道传送门正在延伸出去，深深地钻入地下，将一缕缕能量吞入他的血盆大口之中。兽人们正聚在传送门前，似乎并不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这里的人数比他们一直以来追踪的要多，所以图拉扬猜对了，毁灭之锤在这里留下了驻守的兽人，但是联盟仍然有人数上的优势，而且这些兽人三三两两地聚成小团，仿佛他们再也没有理由相信其他兽人，因此又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家族和狩猎小队中。这不是一支军队，只是许多小团体聚在一起。 就是现在，冲锋！ 图拉扬越过悬崖边缘，滑下了长长的斜坡，几乎正好落在坐着的几个兽人头上。他将洛萨的剑向前刺去，用参差的断口刺穿一个兽人，然后他的战锤打中了另一个兽人，敲碎他的头骨，砸得他倒向了第一个兽人。第一个兽人从剑刃上滑下，倒在了地上。乌瑟尔和其他圣骑士也赶了过来，他们站到图拉扬两翼，与他一同冲向其他兽人，其余联盟军队紧随其后。卡德加明白，与其加入战斗，不如施展法术更加有用，所以他与其他法师一同留在悬崖上，观察着这场战斗。战斗迅速而毫无悬念，洛萨和图拉扬已经把联盟军队打造成了一支强大而统一的军队。这支军队作战起来就像是一个整体，剑士和斧手保护着长枪兵，而弓箭手则掩护着他们所有人，在需要的时候提供远程支援。而眼前的兽人则毫无组织，根本无法协作，每一小团兽人都是各自为战，这让图拉扬能够轻易地派出他的士兵一次包围一队兽人， 消灭他们或是俘虏他们。他有条不紊地一步步杀过山谷，击败一个又一个兽人，俘虏的兽人和杀死的兽人一样多。这时许多兽人、死亡骑士和其他人不想被抓获被俘，纷纷穿过黑暗之门逃走，只有一小队衣衫褴褛的兽人留了下来，他们坚守着阵地，掩护其他人撤离。图拉扬最终抵达了黑暗之门最下方的一级阶梯，两名肌肉虬结的魁梧兽人站在最高一级的阶梯上，他们都手持带着巨石的巨斧，他们的头发上、耳朵上、鼻子上、眉毛上还有盔甲上都挂满了勋章与骨头，他们的头发就像一团黑色短毛一样在头顶上高高立起，仿佛这也是他们的武器。其中一名兽人的左肩和左腿上缠着沾满鲜血的绷带，尽管如此，这两个兽人看起来都十分傲慢，对胜利充满自信，完全对他们的首领最近的失败无动于衷。 你面前的是黑齿氏族的雷德黑手和麦姆黑手，我们的父亲黑手曾领导着部落，直到那个傲慢的毁灭之锤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害了他。现在毁灭之锤也死了，我们会重建部落，直到他比过去更加强大，到时你们会被我们彻底碾碎。